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每年一到了四月中旬，初春的黑龙江省帽儿山晨起时分颇有寒意，连露珠都伴着冰碴儿。每天天刚刚亮，有一个人就穿上了并不透气的棉胶靴，挎着装满提鸟袋的兜子，装上梭子、小剪刀、挑线棒，去巡视106块10米长3米高的粘鸟网，将被网粘住的小鸟解救回来。因为天一亮鸟就活动了，万一他们被网粘住，不及时的救回来，就会有生命危险。干这事儿的这位名叫吴伟，今年50出头，每天伴着日出早起，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要说他到底是干嘛的，请您接着往下听。他是一名平凡的劳动者，用17年的时间让很多人为他竖起了大拇指，说他不凡。他所做的工作是将森林中被网粘住的小鸟解救回来，做好记录，带上全国鸟类环制中心特制的鸟环放飞。不知不觉就在鸟网前走过了17个春秋，106块鸟网每天巡网8至10遍，30余万只鸟有了身份证。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鸟类土专家吴伟的故事。吴伟所从事的是鸟类环制工作，说白了就是鸟类的生态研究，每天都要在山林里巡视，找到被鸟网粘住的小鸟，并且把它们从鸟网上摘下来。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可是真的不好干，因为这个网子都是用晴纶纱做的合成纤维网，线径非常细小，可见度低，而且无论是多冷的天气，摘鸟的时候都不能戴手套，就算是戴也只能戴那种把手指头露出来的霹雳手套，要不然呢就把手给粘住了。而小鸟被网粘住通常都会挣扎，这种挣扎更会增加被缠绕的圈数，解救小鸟就是要把缠在它们身上的纱网给绕下来，这真是轻不得重不得，轻了摘不下来，中了又怕伤到脆弱的小鸟。尤其是小鸟在被解救的时候会本能的反抗，用它的嘴去啄人，用它的爪子去挠人，甚至还用排便来表达它们的恐惧。有时啊，这纱网缠得实在太乱绕不下来，为了解救小鸟就只能破坏粘网，这时小剪刀就派上了用场。而剪出破洞的网子则需要用梭子来修补。挑线棒是吴伟的小发明，万一这鸟的舌头被网子勾住了， 非得用这个东西才能把小鸟救下来。每救下一只小鸟，吴伟会根据鸟的品种把它们放进妻子孙淑红亲手缝制的小布袋里。106张网子走下来，吴伟的胳膊上通常都会挂满了布袋，被解救的小鸟就在里面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吴伟说，最多的时候我身上得挂上几十个布袋，总重量有近百斤，这胳膊呀都木了。救回小鸟，吴伟会把它们排在办公桌下面的一排挂钩上，然后逐一打开小布袋，小心地掏出一只只小鸟。如果鸟的脚上已经有了环指环，他就会拿起放大镜认真记录下环号以及鸟的种名、身高、体重、翅长、嘴长等信息，然后打开办公桌左侧的小窗把鸟放飞。如果发现鸟的脚上没有环指环，他不仅要给小鸟做全面的体检做好记录，还要根据它们的大小给它们戴上全国鸟类环指中心特制的鸟环，然后才能放飞。做完了记录，几乎就又到了下一次寻访的时间。毕竟吴伟舍不得鸟儿在网上站太长的时间，怕它们受伤，怕它们害怕，所以总是忙不迭地开始下一次摘鸟。秋天鸟儿最多最忙的时候，吴伟连饭都来不及吃。日出而作，日落却不能息，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吴伟还要带着头灯再寻一次网，怕有贪玩没有早早睡觉的鸟儿粘到网上。最后一次寻网结束，他就要统计当天环指鸟类的数据，向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上报。每个季度他还要集中向全国鸟类环指中心上报所有环指鸟类的详细数据。吴伟的日子就在这摘鸟、记录、放飞、统计中安然度过。不知不觉间，他竟然在鸟网前走过了17个春秋。106块鸟网，每天巡网8到10遍，每遍的路程 1.5 公里，算下来吴伟这17年里走了8万里路，正好可以绕地球一圈。有30余万只鸟被吴伟带上了身份证。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当中指出，10000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成为超凡的必要条件。吴伟正是用踏实的脚步，用若干个10000小时的付出，才从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专家。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吴伟这样的环指员在一线的基础工作，才有了供进行科学研究的大数据，才可以知道黑龙江省现在有多少种鸟类，才能够了解鸟类迁徙的路线以及它们的分布、季节运动、种群结构，才可以开展环境监测变化和禽流感监控研究。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帽儿山鸟类环指站位于张广才岭西北坡，距离哈尔滨106公里，在两山夹一沟的沟中，是鸟类迁徙的必经之地。1995年，著有《东北鸟类图鉴》被业内人士称为东北鸟类名宿的东北林业大学退休教授常家传先生在这里创建了鸟类环指站。吴伟是2000年才跟着常先生学习鸟类环指的，在这之前， 他只是帽儿山实验林场的一名司机。因为常家传先生年岁较高，林场特意派了一名同志去环志站帮助常先生工作，而之前派去的几名同志都没有干长，只有吴伟留了下来。常先生说，因为吴伟身上有一股钻劲，他愿意学，愿意琢磨。最开始让常老师注意到吴伟愿意钻研的，就是对鸟幼的笼子的改造。为了吸引更多的鸟儿到毡网附近活动，常家传教授会在毡网附近挂上一些鸟笼子，里面养上愿意唱歌的小鸟，这些鸟就是所谓的鸟幼子。起初装鸟幼子的笼子只是单层的钢笼，尽管钢筋不细，但有时候还是抵不住黄鼠狼，他们会用爪子扒开笼子，把里边的鸟幼子当成美食。起初常家传教授在鸟幼子附近下了很多捕夹，希望能够吓退黄鼠狼，但收效甚微。吴伟开动脑筋，把原来单层的鸟笼改成了双层，而且两层之间还有十多厘米的空隙。经过改造的笼子终于挡住了野兽对鸟的伤害。吴伟琢磨设计的环制环架子现在几乎成为了所有环制站的标配。由于环制环很小，以前每次给鸟儿上新环都要拿着放大镜看上好半天才能够确定上面刻的编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吴伟提前在玻璃板上粘上了从1到100的数字，事先就把环制环用双面胶粘到对应的数字上，这样工作人员不用放大镜就知道自己手里拿的环是什么编号。除此之外，为了收集鸟类图片，给鸟类学的学生以及鸟类爱好者们提供图鉴，吴伟还琢磨着给鸟儿搭建了摄影棚。在一个长1米、宽半米的箱子旁边，掏了一个圆洞，以方便架设照相机。箱子里根据鸟的种类放上小树墩、树杈、树丫、青苔等一些道具，他就一直守在相机前捕捉鸟类的活动图片。在吴伟的镜头下，鸟儿展翅飞翔落在树枝上冥想的照片远比把鸟儿抓在手上的摆拍要生动许多。如果说吴伟对各种小工具的钻只是他爱琢磨的一个侧面，那他在识别鸟类业务上的钻才让他成为真正的专家。现在看吴伟识鸟，你会觉得非常简单，他拿到手上就直接认出这是黄喉乌，那是蓝尾鸽，这个是雄鸟，那个是雌鸟，这是刚刚出生没多长时间的半达子，那个是已经长了好多年的老鸟。拿东北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副院长宗成的话说，其实这就是功夫，只有下了功夫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据宗成介绍说，在帽山一带有很多非常不好分辨的雀形目小鸟，眉纹、脚上的颜色、第几根羽毛的长短等一些细节稍有差别，可能就是另一种鸟。比如黄眉柳莺和黄腰柳莺，它的区别就非常的小，就算是大学里的教授也要对照图鉴比对半天才能够确定，而吴伟却是拿到手里就能确定。就连鸟类专家许清都佩服地说，在其他陌生的环境下，比如大庆、漠河，我可能认识的鸟要比吴伟多，但在帽儿山我可绝对认不过他。而吴伟练就认鸟功夫的秘诀就是钻，几本鸟类图鉴都被他翻烂了，所有鸟类的名称 就连名字特别难写的小 PT 鸟他都能信手拈来。问他为什么会下这样的苦功夫，吴伟总是憨厚的一笑，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说，既然干这个，不就得仔细的琢磨这个吗？我是从常家传老师那儿接的手，不能砸了咱东林的牌子呀。都说小鸟要破壳而出，需要集聚力量，着其一点，而吴伟正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才能对帽儿三十三目、三十六科、八十二属、158种鸟类全部如数家珍。其实我们很多人从事的都是平凡的工作，可是不管工作多么平凡，只要你用心，就一样可以创造出不凡的成绩。有时会有到环志站实习的学生觉得吴伟的工作重复枯燥，这时吴伟就会告诉他们，只有做好这些小事，以后才能去做大事。既然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就要踏踏实实地把这个岗位的活干好。目前吴伟不只做鸟类环志工作，同时还协助很多科研人员进行鸟类研究，比如采集活鸟口腔、泄殖腔棉拭子、消化道组织无损样本。在2004年黑龙江省禽流感项目研究中，吴伟提供的样本和环志资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红衔蓝尾鸲在中国东北部帽儿山地区的迁徙中途停歇生态，长尾林狐繁殖潮计时，黑龙江省鸟种新纪录花田鸡，鸳鸯的记性怎么样等一批科研论文和科普文章都署上了吴伟的名字。鸟类环志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可是近些年来全国鸟类环志站的数量却在不断的减少。鸟类专家许清说，因为干环志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很多站里因为没有合适的环志员就只能停了下来。帽儿山鸟类环志站之前也是一个三无站，无电视、无网络、无手机信号，直到前两年才通上了网络，可以通过微信、电脑与外界联系。出入这样的环境，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之情，青山绿水，远离世俗，只有花鸟为伴，只与日月同行，想着是挺美好，但是长期的在这里生活，却非要有能够坐住冷板凳的定力不可。很多实习的学生往往在这里住上不到一个月就要疯了，而吴伟却从2000年起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八月到十月这几个鸟类迁徙最适合环志的月份都守在这里。他的妻子孙淑红也从2001年起开始到山上给吴伟帮忙，现在他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环志工作的行家里手，夫妻俩就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做着鸟类环志的基础工作。三月初上山架粘鸟网，那个时间山上的状态就是积雪莫息，万径踪灭。为了踩出可以架设鸟网的路，吴伟和孙淑红先要沿着寻鸟网的路线把雪踩平，真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每次踩完雪，裤子肯定湿得透透的。秋天架上鸟网，则需要面临着草木枝繁叶茂的景象，首先要把齐腰高的野草全部割掉，把树木枝叶挡住网子的地方修剪掉。而鸟网一旦架好，吴伟两口子就彻底的被绑在了山上，一天也离不开。鸟儿没有被及时的解救下来，就会有生命之忧，真是离不开人。于是孩子吴雨桐从小学二年级就扔给了爷爷奶奶照看，就连2010年孩子犯了急性阑尾炎， 2017年，吴伟的妈妈做心脏支架手术，吴伟夫妻俩都没能守在床前。问吴伟是否后悔，这个憨厚的汉子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孩子现在和我们一点都不亲了，有事儿也不和我们说，只和他奶奶说。但是好在孩子还挺出息，现在已经大学毕业，结婚成家了，让我们挺欣慰的。而吴伟动辄消失几个月的生活，也让他和妻子与很多朋友失联。有些朋友问他们干嘛去了，吴伟就会开玩笑地说道：我呀，出家去了。估计只是在山上生活的情感困难，实际生活也远不如想象的浪漫。办公室里用一排柜子隔出来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空间，就是吴伟夫妻的住所。屋子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床，挨着床放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杂乱地放着一些药瓶、咸菜。洗漱用的圆镜子被挂在了隔屋子的柜子对面。山上没有吃的，孙书红只能每隔10天半月就坐门前唯一的一趟客车，去镇里买点容易储存的土豆、圆葱等蔬菜。没有理发店，孙书红买了个电推子给吴伟理发，有时把后面的头发理失败了，他就嘱咐实习的学生不要告诉吴老师，反正他自己什么也看不到。山里潮湿，连照相机都发霉，更何况被褥。到了夜里，山上夹着潮味的冷空气无孔不入，洗漱用的地下水冰冷刺骨。可这些吴伟都早已习惯，毡网竖在水边，寻网的路泥泞不堪。虽然吴伟扔了一些枯枝干叶在路上当桥，但是还是会经常的陷到泥里，只拔出了脚却拔不出鞋。有一次赶上不知道什么人跑到山里放生了一堆蛇，一团一团的停在地上，吓得孙书红头皮发炸，但为了摘鸟只能拿起棒子挑着蛇走。而在摘鸟的时候被鸟灼伤，被鸟粪喷到脸上，这样的事儿早已是家常便饭。赶上刮风下雨，寻常人肯定是要进屋避雨，可越是这个时候，鸟却越是需要帮助。吴伟夫妇只能顶风冒雨加紧寻网。无论是生活的清贫还是工作的艰辛，吴伟都是一笑置之。他总说小鸟南北迁徙靠的就是毅力和韧劲儿，我们要向小鸟学习。吴伟只是普通劳动者中最平凡的一员，但他却用17年的时间让很多人为他竖起了大拇指。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实验林场党委书记潘雪峰表示，其实从平凡到不凡的道路并不复杂，只要我们能够在认准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地下功夫，肯钻研，我们一样可以成为所在领域的令人敬佩的专家。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